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转向热烈的日本东京的奥运赛场，来听一位服务在赛场休息大厅的华人志愿者林源的故事。赛场内外，他经历了怎样的感动时刻？他本人又有什么样的收获？随着激烈赛事的不断推进，日本民众对于奥运的感受有了些新的变化吗？在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来关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针对这一工程处的捐款，美国的态度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变化，而这变化呢，又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两党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好，欢迎大家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奥运会，我们来认识一位服务于奥运赛事的语言服务志愿者，在日华人林源女士。林源的日常工作是一名中日同声传译员，这次她是在奥运赛场的休息大厅担任语言服务工作。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他既见证了中国选手杨倩夺取本届奥运会首金的历史时刻，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许多令他回味不已的奥运细节。在他看来，志愿工作收获大于付出，奥运是一场感受和感动的盛典。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他的故事。 一开始是想参加奥运志愿者，是源自于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是跟国内的父母有一个约定，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希望能够带他们去看奥运。后来很不幸的是，就是我父亲离开了我们，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有一种更加我要去起码达成参加奥运，能够看到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能用我的眼睛看一看这次东京奥运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因为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因为疫情的缘故从奥运志愿者里面退了出去，出现了几万人奥运志愿者的这种空缺。现在这个状况下，就不仅仅是我要去圆我自己的梦想的这样一个感觉的，我就觉得那我们生存下来的这些奥运志愿者有义务把现在这个现状的奥运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呈现在全世界人类，希望看到奥运的所有的世界人民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不管它疫情发生或者是进展或者是严重到怎样一个状况，我都想去参加奥运，把志愿者做下来的一个初衷和一个心理变化和现在的这个状况。因为我自己工作是做中日翻译的，当奥运志愿者分配到的具体的这个工作是奥运选手教练大家准备休息的这样子一个大厅的咨询解答负责人员。 林源清晰地记得7月24号奥运赛事正式开始了，当天清晨他和志愿者们一起乘坐大巴穿越了空空荡荡的东京街头进入赛场，特别是进入他所服务的选手休息厅时，那属于体育盛会的热烈和忙碌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告诉他工作开始了。 坐着大巴去，然后下车之后，其实整个场面还是蛮严格的检查，包括检查。你也知道日本人的性格相对来讲，他们是不是说非常的那种外向了或者是张扬的，整个大厅里面全部都是非蛮寂静的那种感觉。但进到自己的工作场地，也就是我负责的那个选手大厅的时候呢，里面已经是满满的来自于各国的我们的奥运选手了。在这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每一届可能是冠军金牌银牌铜牌的得主全部汇总在这个大厅里面。去当时进去的时候虽然是非常寂静，但是那种奥运来到的那种现场力是非常震撼的。其实 全部都是戴着口罩的，他们是在休息大厅里面，是在准备和调整自己的这种就是临战时候的状况，而且呢也有教练，教练会来这里，就是来我们这个解答的地方去拿一些比赛的一些快报，比方说哪位选手现在他的成绩或者是排名谁进入前八之类的，包括一些就是训练哪一天安排怎样的训练，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地方打印出来负责发放的，是紧张，但是你又可以感到要让大家轻松下来以备更好的应战，是这样子一种状况。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大厅里面是准备材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大厅里面几个人背着印有红色国旗的这种就是运动员的这种行李包进到了我们的大厅里面，但我确认那就是我们五星红旗的时候，我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又在异国见到亲人家人的那种感受，所以我马上就奔了过去，去帮他们找了一个空座安排坐下。咱们中国选手也是一听到中文，他们那种感受也是和我一样，非常脸色马上就是呈现出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因为要掌握赛事信息，林源一上岗就要掌握当天选手的参赛状况和赛事的成绩。让他感到最幸运的是，在参加志愿服务的第一天，看到第一场赛事里就有中国选手杨倩参加，而比赛时间又正值自己的午餐休息时间，看到赛事速报中杨倩的成绩直击金牌，整个身心瞬时激动了起来。到了中午的时候，交代好了工作，他拔腿就朝赛场跑去，果然见证了奥运首金落户中国的时刻。 就在自己的眼前，我们这次奥运首金诞生，而且这枚首金金牌是花落咱们中国。当初的那种在现场的那种，那是一种就是非常自然的感动。我们中国选手是杨倩，女子的冠军出来，她的名字在整个会场被念起的时候，那是播报人士就是。中文不流畅，他们都会有一种就是外文发音的那种感觉。杨倩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整个泪水全部就是溢满了眼眶，然后不由自主的就滑下来这种感觉。然后你就在自己的面前，你就可以看到五星红旗被拖着在托盘里面拖进去，准备好挂好升起来，国歌奏起，这整个一系列的话，不参加奥运不知道，而且我们不夺冠感受不到，这可以是我觉得作为我整个这一生里面我可以值得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一个片段。 奥运赛场有着无限的可能，它既能见证历史时刻，也能从很多小细节中感到奥林匹克的魅力。 因为这次射击会场会出整个这次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所以呢这枚金牌它的意义应该说是对奥运会来讲也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作为志愿者呢，作为奥委会他要去准备这枚金牌的时候呢，它是第一枚不同意义的这个金牌，颁发者是我们的巴赫会长。那其实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看到有一群人走了过来，那中间的呢就是巴赫会长。他过来的时候呢，在我们面前突然应该是离我们非常远的一个人物突然显现在眼前，那也是非常激动的，所以呢就想跟他打个招呼，就跟他非常兴奋的嗨巴赫这种。然后他作为一个会长的这种身份呢，非常亲切的跟我们每一个和他打招呼的人击掌， hello hello hello 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是来自于主席的鼓励。那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志愿者自己之间的我们在会场入口的地方呢摆了很多的牵牛花。这个牵牛花呢是日本的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小学生一年级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会每年在夏天左右的时候去种牵牛花的种子，然后看它开花结果收获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这些牵牛花的这个就是小花盆里面呢，这次就是全部写满了孩子们的祝福，他们的写字还写不好，或者是甚至还不会写字，只能歪歪曲曲的画几个五环这个样子的标识。但是你就通过这些孩子们稚嫩的这些笔记和稚嫩的这些语句，这选手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有些选手他不知道这写了些什么，他们就过来问我们，我们就跟他一一的这种翻译过去解释，所以他们听到了之后也是纷纷的就在拍照留念，把孩子对他们的这个祝福想带回去。 所以就是为了能够保持这个牵牛花在整个赛事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状态，然后定时的大家就轮流去浇水，让这个赛事自始至终始终有孩子们的鼓励在这里等着大家。所以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这些人去支撑，然后给予运动员感动，然后我们传向全世界。其实奥运就是这样子一种赛事。 在这一个月的奥运和残奥会期间，林园都要在办公室、家和奥运赛场中来回穿梭了。虽然辛苦更谈不上报酬，但他却庆幸自己最初的坚持。走进了奥运，方知他的魅力，更是让他无时无刻感到了奥运带给他的精神收获。 疫情的这种非常严重的状况，日本已经是几次宣布紧急宣言，我中间也是有过动摇的，我要不要把我自己置身于这样子一个感染几率可能很高的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下，而且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一些不定性的，虽然大家都有做过检查，但是我们作为人去担心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射。那最后呢，我还是决定要去。让我下定决心的这个理由是我看到了奥运会开幕式，就是我们现场一开始出来了一个身穿白衣服的那个舞者，当时我就看到他眼睛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悲伤无助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一下子我就感受到了这次奥运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者的盛典，是对整个在这个疫情里面被伤害过、受伤或者继续要坚持下去对未来持有希望的所有全人类战斗下来的这种一种鼓励。所以就看到了这个开幕式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去做志愿者，不管这是怎样一个环境，我保护好我自己的前提下，我要为奥运做更多的可以我能付出的支撑工作。进到会场之后，各种语言交杂，然后各种肤色，然后各种发型，然后大家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所以就从这种就是文化不同多层面的这种含义来讲呢，奥运涵盖的太多了，它把整个世界里面我们的不管是国籍、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以及是宗教或者是其他的不同都能够融于一体，这就是奥运它的魅力。感动来自于感受，要把自己置身于这样子一个可以感受到的空间里面，你才能够去获得感动。它让我们更多的人进到了这个空间，感受到奥运带给我们的感动。 由于疫情在日本的反反复复，当地民众对奥运的态度这两年也从最初的非常期待转为了多层的质疑。不过林园认为，从比赛正式开启的那一刻，随着赛事的不断推进，赛场上选手们的奋力拼搏，赛场内外的欢呼和泪水，也使得日本民众对于奥运的心态再发生着改变。 你不欢迎他，或者是你甚至有排斥心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我觉得奥运就在身边的一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志愿者工作之后这一天下来非常的疲惫，然后我就去一个小餐馆想去吃点晚餐，当我进去落座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餐馆他的这个主人看到我穿的是志愿者的服装，他当初也是非常淡定地跟我说了一句，奥运志愿者辛苦了，他又免费地为我加了几个他自己做的小菜。所以如果我们说这次奥运可能离日本群众比较远的话，离日本民众比较远的话，只是他们可能就是各种表达方式不同，但是每个人现在都其实围绕着奥运在感受着奥运，然后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在表现着他对奥运的这个理解和支持。深入到奥运里面，我才充分地感受到我在奥运里面不是付出而是获得者，奥运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太多人生的启迪。 好，感谢本届东京奥运会语言志愿服务者林园女士与我们分享她的奥运见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联合国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它的全称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工程处的经费来源是各会员国的捐款。 这些年来，随着美国政府对于国际事务以及联合国事务态度的变化，美国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也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其实又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间的巨大分歧。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这个话题。不过呢，之前我们先说一说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由来。这是1948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使得大批的巴勒斯坦人沦为了难民。为了援救难民，联合国大会在1949年决定建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此后历届联大都审议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通过相关决议延长该处的任期。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宗旨就是在找到冲突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法之前，向这些难民提供救济和援助。截至到2015年的时候，在该处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就已经超过了520万人，他们分布于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5个区域。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在该处的活动已从最初的供应救济，到了兴办教育、提供卫生保健、提供社会服务，而其中教育是最大的项目，有一半的预算用于了教育工作。例如，在2012到2013年度，该处共计向60万的青少年提供了中小学教育。该处的经费主要是依靠各国政府间以及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捐款，其中美国、欧盟、英国、瑞典、挪威、荷兰、俄罗斯、中国等都是较大的捐助国。而在2018年，当时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向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2020年的11月，该处的总干事拉扎里尼表示说，目前工程处已经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到年底的开支了，他们正处在悬崖的边缘。随着新冠肺炎病例的增加，加沙地带的卫生系统也正面临着崩溃的趋势。那么美国对于该机构的捐款经历了一番怎样的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又怎么样呢？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李茂奇对此的报道。 近东救济工程处由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设立，其任务是在巴勒斯坦问题获得公正和持久解决之前，为居住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约57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救济、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小额信贷、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服务。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中东问题上一改美国外交的传统做法，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做出几项具有争议性的决定，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移驻以色列大使馆，以及不认为修建犹太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等。这一连串的行动使得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和拓展能力进一步遭到挤压，也导致巴勒斯坦当局宣布美国已失去作为公正调解人在解决巴以问题上长期以来持有的特殊地位，对美国提出的解决巴以问题的构想和倡议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作为对巴勒斯坦当局的不合作态度所采取的惩罚性措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1月宣布，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助从2017年的3亿5千万美元降至6千万美元。同年8月，美国进一步宣布完全停止向该机构提供任何资金。美国国务院在8月31号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表示，美国行政当局仔细审查了这一问题，并确定美国不会再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额外捐款。美国在1月份宣布捐款6000万美元时，已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愿意承担多年来承担的近东救济工程处费用中非常不成比例的份额。除了预算缺口本身和未能调动足够和适当的负担分摊之外，近东救济工程处多年来的基本业务模式和财政做法，包括其有资格受益者群体的无休止和指数级扩大，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多年来一直处于危机状态。美国将不再承诺为这一无可挽回的有缺陷的行动提供更多资金。 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2018年7月24号安理会举行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公开辩论中，为美国彻底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供资做了情绪化的说明。 Last year, Iran's contribution to UNRWA was zero. Algeria's contribution to UNRWA was zero. 去年，伊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为零，阿尔及利亚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为零，突尼斯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为零，其他国家确实提供了一些资金，巴基斯坦给了2万，埃及给了2万，阿曼给了66.8万，美国提供了3.64亿美元，这是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国家捐款总和的十倍。 And as we extend our handWe also expect others to extend their hands as well. 特朗普总统任命的中东问题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格林布拉特在2019年5月22号安理会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上进一步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一张创可贴，所起的只是暂时止血的作用，使用其服务的巴勒斯坦人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 They were misledand used as political pawns and commodities instead of treated as human beings. 巴勒斯坦人受到误导，并被当作政治棋子。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模式辜负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期望。我们需要与巴勒斯坦难民所在的东道国政府接触，就规划将近东救济工程处服务转交给东道国政府或其他国际或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过渡展开对话。美国准备参与这一对话。我们试图在削减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援助之前开始这一对话，但那时没人想参与这一讨论。人们无视近东救济工程处无法完成联合国大会赋予他的任务的现实。巴勒斯坦人被联合国决议、地区政治、捐助疲劳和软弱的领导层挟持得太久了。70年来，三代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It has been 70 years, three generations of tremendously. 在美国于2018年8月底宣布将完全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任何资金后，该机构时任专员克雷恩布尔曾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美国削减直至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显然与美国在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后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有关，而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表现无关。这是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而这样做将有可能破坏国际多边和人道主义体系的基础。今年一月，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包括中东政策及其在处理巴以问题上的具体做法。拜登政府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推进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以色列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安全的共存。美国希望与巴勒斯坦人重新接触，并恢复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相关项目，其中包括恢复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支持。今年三月，美国首先宣布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150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四月，美国正式宣布恢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的援助总额为2.35亿美元，其中包括给予近东救济工程处的1.5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于4月21号通过在线方式与去年三月上任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新任主任专员拉扎里尼举行了会晤，讨论了美国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重新接触，包括刚刚宣布的美国恢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援助事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协调员罗德尼·亨特在4月22号安理会举行的有关中东局势的公开辩论会上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是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线，

It's 9 a.m. Beijing time.